格朗之離。剛才我們講到咪後的東西，但是阿祖就不開咪，那就錄不到。 這個就代表是什麼呢？ 代表什麼呢？你不專業啦。 你不專業啊？你有哪次錄音你不知道人家數就 OK， 預備三二一開咪，我都未數。 那你但是剛才跟我 對，你自己在我發布。 剛才你跟我對答緊的。 我對答我跟你在普通，我奇怪你無緣以為錄緊音的。跟住我就說其實未開咪的。 死仔不是，我說我吃緊香口膠。 跟住我就說啦，因為你都知道自己口臭。 大家不要介意我吃了香口膠錄啊，因為呢我要提下神，好眼瞓啊近排。唔係講返嗰個空難先。咁呢我而家首先呢就要分析下嗰、那個时间性。 喂咪住，你想提出时间性嗰啲嘢之后，我再提出一个可能性得唔得呢？ 好。 因为头先都讲緊，即係你话可能被击落啊，恐怖袭击啊，我就话相信係空中瓦解啊嗰啲。 但係我头先临尾就话可能係俾人劫咗呢，会唔会？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想再提出一个可能性，会唔会有咁可能啊？因为你头先嗰 part 呢讲得一个非常之好个 point 系咩呢？喂，有黑盒㗎嘛。 係囉。 係咪黑盒佢仲要系记录埋。 有冇对话？ 机师系啦 ，Kick Clock 嗰啲嘢，咁即系话个主导权喺边个度先？机师啦。 原则上咧，如果佢俾人骑劫就讲唔到嘢啦。 系啦，嗱，骑劫一件事啊，若然佢自杀咧， 你而家讲紧呢个阴谋论咧，就当然都有人讲嘅。 即系如果佢真系 机师自己选择坠机自杀， 系啦，总之坠落个海度去。嗱，你要知道啦，呢、這个机师咧，按照新闻嘅讲法咧，佢系一个非常之有经验嘅机师。嗯咁你咪九一年揸到而家噶啦，十几年噶啦。 咁你唔好屈佢自杀。 唔系，即系阴谋论啊嘛， 哦、 即系有咁嘅可能性。而家你唔见咗啊嘛，问题。 明。 即系你都要俾个解说，大家要谂一谂。 咁副机师会阻止佢噶？ 咁你食紧饭啊？唔知啊，即 系去咗厕所之后锁咗 lock 咗道门， 或者整晕佢，即系咩可能性都有啦。即系如果即系讲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喂，佢可唔可能系？真系自杀行为咁样，咁真系令到个机有角度地坠咗入海。因为点解咧？我而家真系相信咧，机师系有能力控制一种咧，就系、是、变咗飞机好似利刀咁样啊、嗯。入去咧，入水个角度系可以唔冷咁，一路插咗落海底嘅话， 都得。 咁就有可能，因为系真系插实咗喺个海床度，而家就乜嘢都揾唔到住。 但我再查少少先，再查再查。因为咧，坊间都有啲人问我，会同 UFO 有关咧。嗱，我好相信啊，唔系所有嘢都要同 UFO 有关嘅。即系我呢度澄清咗先啦，你明唔明啊？如果我唔澄清，又会有人问噶啦嘛。即系我第一咧，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同 UFO 有关，即系会唔会真系？除非啊，因为以前唔系未试过有啲咁嘅个案，除非喺事发之前。个机师同控制塔去讲话见到不明飞行物体，或者见到一啲嘢佢哋唔知嘅，之后消失咗对话咧，咁、你个机会率就高啲，系、嘛？但系而家呢次唔系啊嘛， 就冇呢啲咁嘅前设先， 冇前设先系，亦都喺附近周围嗰啲飞机咧都冇见到有 UFO 啊嘛，咁啊，所以呢个咧就我哋暂时就否决咗佢。 喂，但系如果另一个讲法就系而家有人讲啊，即系会唔会有可能系进入咗移动空间？咁呢类算唔算 UFO 事件咧？ 唔算 噶咯，完全噶啦，系嘛，就完全两回事噶啦。 两回事。 O K O K。 咁啊，所以我暂时觉得同 UFO 未必有关嘅。 基本上即系都唔大可能添。 系唔大可能嘅。咁第二翻去你嗰个角度啦，如果嗰个机师自杀， 系 咁我哋而家就要 嗱，即系讲声嗱，对唔住先啊，即系如果我哋嘅听众系啦，系即系话识机，即系我哋只不过纯粹系 分析啫， 系估个可能性嘅。O K， 呢个即系唔系要冒犯嘅。 如果万一真系嘅话，咁我哋就要抽丝剥茧啦。即系话我哋啲记者就要去问一问当时识呢个机师嘅人，或者佢会唔会突然间喺呢段时间买重保险咧？吓、会唔会有啲家庭问题咧？咁呢啲就要佢哋去 find out 啦。O K， 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呢个机师系要选择咁样嚟搵一赚。陪去咁样去陪葬咧，咁、当然就好冇道德啦咁亦都当然唔可以排除呢个可能性。 但如果呢个可能，即系呢个猜测，如果系可能发生嘅话，会唔会形成到而家揾唔到，几日都揾唔到？即系有冇咁嘅可能？ 有，绝对有可能。 即系如果呢个方法就有咁嘅可能。 有咁嘅可能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咧， 如果大家仲記得九一事件咧， 係 當時發生咗之後咧，嚇我諗你可能你唔記得啦嚇，但我好記得發生乜事就係咧，好多傳媒就講到當時咪嗰四架機分別撞向唔同嘅地方嘅嚇，咁當時有好多嘅記者就問咗一個問題嘅。咁咪你哋唔係民航處同埋啲人唔係應該 check 到嗰啲雷達佢喺邊嘅咩？係嘛？嗰陣時先至令到全世界恍然大悟嘅係咩咧？佢話原來當時咧，只要如果嗰個劫機者恐嚇嗰個機師，叫佢熄咗嗰個追蹤咩？熄咗個追蹤雷達啦。佢原則上咧。控制塔就見唔到噶啦，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如果我哋套用嗰個説法啦，嗰、那個機師突然間有啲不軌嘅企圖，佢熄咗個追蹤雷達，咁即係話嗰個控制塔咧，講緊係四維國家嘅控制塔咧，都會見唔到佢噶啦。但係佢未墜毀嘅， 係即係仲喺呢個世界上面流動緊嘅。 冇錯啦，正如當時九一事件嘅時候，劫咗機嗰班人咧就熄咗嗰個雷達，咁但係佢一路向緊 Twin Tower 飛緊過去，咁所以咧，如果熄咗雷達嗰下。同佢最終出現嗰個位置咧，係可以相差好遠嘅，因為佢最終原本目的係飛去北京噶嘛。 係啊係啊， 佢繼續去第二啲地方飛，甚至曾經而家有説法就係曾經懷疑佢掉個頭啊嘛，都唔知真定假 啦。係啦係啦 咁佢掉咗頭飛咗去印度洋咧，有冇咁嘅可能性咧？即係我而家亂噏啊 嚇。係啊， 你調轉咗方向 ，OK。所以其他飛機喺 on the way， 你喺個空中見唔到佢啦嚇。但係因為熄咗一個雷達探測，佢自己熄嘅話。或者係劫機都好啦，我而家當埋有劫機先啦，當埋有劫機，當埋個機師或者有機會有問題，熄咗佢調翻轉嚟飛，我當佢開始向印度洋方向飛，飛過咗去到印度洋上空，我亂噏有一個小島，那個小島我去過，1997年我去過，啊對唔住，1996年我去過，那個小島叫做 Radaglas， 你聽都未聽過噶啦。呢个小岛 可能冇咗噶啦，系啊，水浸咗啦。 佢系属于毛里求斯管辖嘅一个小岛，普通游客都唔去嘅，因为冇嘢睇嘅。我就喺个岛上面住咗三日，就睇晒洛齐丹马士嗰本书嘅。一个台湾人喺嗰度开咗个民宿，我就日喺嗰度食饭，之后睇。 明啊，大家会理解你会做埋呢咁嘢噶。 唔 系 听我 讲 埋先，嗰度有个机场。 系。仲有機場嗰啲嘛？ 如果你有機場，咪我點飛過去啫？我又冇旅遊 我點知你游水過去咯？ 黐線！好啦，如果嗰架飛機降落咗喺嗰度嚇，因為嗰個好少人嘅啫，嗰個島可能之後成扎人就俾人劫持咗喺嗰度嚇，嗰度之後設咗通訊咧，亦都冇人會知噶啦嚇。咁我想問你，咪唔知道嗰班機去咗邊，同埋可能嗰班機俾人劫持咗去嗰度咯？你即係如果用一個咁 理論上係唔知嘅，因為就係由個機師主動地。断绝 咗 大家嘅联络， 即系我想话俾人听，千祈唔好以为咧嗰个所谓雷达失踪咧就一定系坠毁，未必噶，佢仲可以系熄咗之后继续航行噶。咁所以点解嗱？如果你听到呢度咧，你就明点解马航咧喺佢唔见咗雷达嗰下咧，佢唔即时觉得自己系觉得嗰架机坠毁咗，甚至你谂下，其实讲紧过咗两日啊，马航都冇讲到佢认为呢架机系坠毁或者爆炸噶嘛，佢不断地讲话失踪。失踪，联络唔到，失踪。佢因为佢知道嗰个制式完，其实佢仲有机会飞去第二度。好啦，咁而家我就想讲嗰、那个，你想讲咩？ 我不过嗱，即系你讲开呢个咧，我觉得仲有一个可疑嘅地方就系、是，因为而家已经去进入到一个科技嘅年代咧， 系 每一个乘客嘅手提电话入边都有个追踪功能啦。 但如果全部熄晒咧？ 是不是真的咁乖呢？你要知道机上面大部分都是中国公民。 但是 你有冇你都搭过中国公民的飞机的啦。 最惊的啦。 他们会识的咩？ 自己是中途突然间在上空听到滴滴滴。 是啊。 好惊。 即是 你不知道边个。 是啊。即是你都听不少的啦。 但个 point 是你如果看昨日的新闻都有人讲嘛，其中有一个的家属他尝试打那个人的手提，他是响了三下之后就断噶嘛？好啦，佢嘅意思就系话咩啊？佢话如果架机坠毁或者插咗落海，嗰、那个机、那个手机点会响咗三下？都应该冇唔着啦，或者关机状态啦，你明唔明啊？咁当然有啲人有说法就系话，或者佢飞咗线咧，即系佢关机嘅时候飞咗线咧，所以你飞咗去一个有 landline 嘅电话咧，会唔会咁？咁但系其他人冇啊嘛，其他电话都唔通噶嘛。好啦，但系问题系你又所你讲得啱，如果劫机嘅话。咁佢哋會開電話㗎， 係啊， 咁即係話應該全部人都冇， 因為即係 即系就算而家，因为 iPhone 好都几犀利嘅，即系就算你熄咗机 啦，三星都得。 我未用过三星 嘅 ，sorry。 我用三星嘅， 真系即系嗰啲蠢人。 喂，唔该，三星同 iPhone 可唔可以 sponsor 我哋节目啊？落广告啊？ 即系你明白 ，iPhone 就算熄咗电话咧。其实都可以找到那个即是那个 SIM 系啊， 所以那时候叫你去访问东方闪电，咪叫你开住那个嘛，你又甩我底，我唔好，我成世都记得你呢单嘢啊， 材料又未啊，真系嗰单嘢， 唔系咁，但系嗱，如果咁嘅话， 呢啲叫咩啊？君子 不 立危 墙 之下，就系啊，真系、啊、 你系君子， 啊、你系啊， 所以我咪危墙之下， 真系 唔系。但系我意思系话，咁而家冇人 trace 到嗰啲电话嘅系统啊嘛，系咯。 所以我觉得好奇怪，问题系集体嘛，200人，即系我假设个 number 就系200人啦，系咪先？即系你都几难相信系。任何线索都冇啊！而家讲紧唔系80年代、啊， 咁即系话可能唔系劫机啦，即系唔系话应该咁讲。就算劫机之后，可能啲人都应该死晒啦。如果咁讲，因为佢啲电话都 trace 唔到啊嘛。即系除非咁，除非再疯狂啲谂，就系、是、个劫机者一开始就将所有人嘅手提电话没收晒， 系 掉咗落海又好，咩都好。 佢点掉落海啊？ 就咪 阿云生啊！ 你卡通片化咁谂得 点啊？摆落厕所冲咗，跟住喺中途咁屙落去啊！真系 唔该，你唔好咁咩啦。唔系咁，但系如果唔系，咁咪真系冇乜机会生存噶咯。你咁样讲又好似嚟得好悲伤，好黑色，你好唔啱。有听众听，如果 嗱，老实讲，作为一个家属，已经是第三日的时候呢， 即是本住都冇了。 我会相信，虽然我有一丝希望，我们的亲戚朋友会有生存希望。不过如果去到第三日呢，我宁愿快点告诉我听， 即是没了啦。 是啦，即是我有这样的感觉的，即是作为家属呢，他们不想拖究竟点？究竟系点咧？或者系暗窿啊？ 但系最弊就系，如果就算坠毁咗啊，揾唔到条尸都暗窿啦。 即系而家都唔系，即系揾唔到条尸一件事。但系你话俾我听，系坠毁咗嘅，起码屋企人会得个明白啊嘛。 咁你又 咁跟住再问就跟住就会问啦，点解会咁样啊？ 咁你残骸喺边咧？ 而家呢个就系 边咧？机翼喺边咧？机头喺边咧？引擎喺边咧？ 即系同埋以往你所讲嘅，我哋 Bermuda 嗰啲咧。其实很多 case 都是消失一阵间，跟住出翻嚟。 唔系有啲直情去直插海底噶，好多直插海底噶，系啊，无论飞啲飞机同埋船都系噶。咁我哋唔好谂白毛打先啦，即系我哋就系谂紧，如果万一吓、真系坠毁咗啦，咩都好，炸弹爆炸又好，袭击又好，鱼雷射亲又好，唔小心俾人击落又好，咁你都有残骸噶嘛？ 呢个真， 你冇理由成个水域乜嘢都揾 唔 到。 即系呢个都好奇怪。同埋第二，究竟有冇第二架机系同样航班嘅，行翻嗰条线？ 即实有噶， 即系有冇咧？而家即有冇即系，譬如同一班机，应该咁你日日都有机噶嘛？正常系嘛？即系两三日都有一架啦。 我明啊，嗰条航线一定有噶，但冇问题噶，继续飞啫嘛。但问题我头先谂起一样嘢就系、是。剛才我哋咪講緊，因為熄咗個雷達嘅追蹤咧，咁你咪個控制塔就好多控制，即係唔同國家控制塔 trace 唔到你啦。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又唔係冇，點解咧？如果你睇翻報紙講咧，或者傳媒講咧，其實當時佢失蹤咗之後咧，其實係馬來西亞嗰邊咧曾經係要求過喺附近飛早半個鐘頭嘅一班日本航空嘅一班機嘅機師，嘗試用佢飛機去聯絡嗰班機噶嘛。咁佢話當時佢係用佢哋緊急系統係聯絡到嘅、哦，佢仲要懷疑聽到嗰個聲係對方係一個副機師嗰把聲，但係因為有啲干擾就嗞，但係佢講緊嘢嘅，之後先至突然間又斷咗啊嘛。好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即係話佢消失喺。嗰、那個嘅雷達嗰刻，佢未墜機喎、因為如果唔係你墜咗機，你點可能嗰個另外一架飛機嘅機師會同你喺緊急系統度聯絡到啫？你唔可能噶，你明唔明嘅意思啊？即係有時差喎、而家，咁你點？除非咁講，除非你真係即係靈異啲咁講，嗰、那個系統撞鬼啦，真係。咁你冇理由噶嘛，係嘛？你即係好肯定，你突然間熄咗雷達嗰刻。 好肯定啊， 系咯，即系未坠毁嘅，但系个问题系点解会系个副机师有奇？ 系 个机师点解唔讲？系个副机师讲咧？好啦，个副机师讲啲嘢就干扰咗，又唔知佢噏乜。 但系咁又唔知啊？你知而家副机师要讲嘢都唔 唔系好出奇嘅。 如果紧急系统隔篱班机揾你，你机师都应该答。 咁可能啱啱副机师系负责紧嗰个 panel， 即系啱啱系负责对外讲嘢嘅，就系、是、副机师嗰个。 咁如果咁讲，佢识咁边个识咗个导航系统嗰个雷达探测？ 咁一定系一个机师啦， 定系俾人挟持紧咧？ 呢个唔知道，即估唔到，暂时。 所以不如咁啦，我想问，我而家仲有几分钟？ 啊，仲有大概15分钟。 仲有15分钟，好啦，咁我就讲呢个时间咯。 系 时间， 终于入到时间啦。 时间差先系最奇怪嘅事件嚟嘅，我觉得。嗱，首先呢班机咧就系、是、由星期六嘅凌晨，12:41就起飞嘅，由吉隆坡起飞。好啦。起飛去到嗰個所謂嘅與越南交界嘅海域嘅重疊海域咧，就大概係2:40到，即係大約係2小時嘅機程度啦嚇。咁、就突然間就係從呢個控制塔嘅雷達就冇咗啦。嚇、好啦，冇咗之後咧，咁啊當然啦，當時就叫越南嗰邊就嘗試個控制塔聯絡佢哋啦嚇。咁咧就聯絡唔到咯，即係亦都冇個控制塔見到個班機雷達探測唔到咯。好啦，咁最終咧嗱，如果頭先我哋咪都講過嘅，正常啊，正常班機唔見咗，15分鐘都 contact 唔到，係咪都應該要通知大家噶啦？或者通知所屬國家或者救援隊或者任何嘢啦，係嘛？好啦，但最奇怪、最奇怪、最奇怪嘅係咧，因為原本咧呢班機咧就係要6:30到北京噶嘛。佢冇到北京喎。好啦，咁啊正式中國民航證實呢個馬航唔見咗係幾時咧？即係正式被 notice 唔見咗啦班機，就係嗰朝嘅9:14。我想話6:30 suppose 到北京。你9:14先至正式講緊，即係被知會咗，即係通知大家個馬航唔見咗。好啦，但係原來你講緊凌晨2:40已經失去聯絡喎。咁嗰2:40去到9:14，嗰6.5小時，至7小時，做緊咩？ 唔係，但係你問緊嘅問題係邊個單位先？ 當唔係 OK 嗱， 嗱，因為好唔同噶嘛。 我開頭咧。一路都以為咧，正係馬來西亞隱瞞緊失蹤事件，因為 project 出嚟嘅感覺都係咁啊嘛，即係一路佢唔通知，佢唔叫拯救隊，佢唔通知其他國家，佢呢樣嗰樣，直到咧6:30都冇去到北京，之後最撚尾咧就到9:00正式通知中國大陸咁樣咁。你開頭嘅感覺咧，我覺得啊，就好似係講緊馬來西亞政府有問題，馬來西亞嘅航空管理局有問題，你覺唔覺得係咁先？ 我。因为我11:00知嘅时候咧，已经讲紧有好多中国嘅嘢啦，已经咁，所以我就冇咁嘅谂法啦。 咩？咁你觉得系边个唔通知啊？ 我都系觉得系中国噶啦。 中国政府唔通知系咪？ 系啊。 OK， 嗱，好啦， 即系有因为开紧两会咧，就乜嘢都可能发生噶啦。 咁但系点解我后来觉得咧，应该系全部政府都一齐 冚 噶啦？点解咧？嗱，因为最初我觉得感觉就系似马来西亚啫吓。但最拉尾嗰兩日之後，啲資料多咗啦嚇，咁我就逐頁同埋啲唔同嘅報紙逐頁 真係論啦， 論啦嚇，咁先發現原來成個故事就唔係我想象中咁，即係話唔係突然間馬來西亞喺2:40唔見咗班機，之後叫越南 check 下有冇，叫嗰班日本航空公司嗰班人有冇 check 下有冇，之後就喺度等佢出現，唔係喎。 因為嗱，理論上嚇，你2:00嘅時候咧。就嗱，佢凌晨6:30 應該到北京， 要到北京 land 嘅話咧，咁以往譬如話我即係學揸個飛機嘅時候咧， 你揸個飛機 喺美國嘅時候啊， 咁等先，抄起少，你揸咩飛機？ 梗係小朋友玩嗰啲啦， 即係咪小型飛機？ 小型飛機啫， 你有飛機牌？ 加州我考唔到咯，咪就係 點解考唔到啊？ 贵啊，大佬，你估真系好平啊！ 我系因为价钱啊，唔系技术，真系唔系技术， 俾钱我， 唔系先，唔系真系技术，唔系真系技术问题， 你俾钱我， 系咪真系技术问题？ 梗唔系技术问题啦，揸飞机唔系好难噶咋，其实喺美国， 你讲揸飞机， 喺美国揸 飞机， 喺美国揸飞机 ，OK 啊。 其他嗰啲你嘅强项啊，云海啊，无谓咁样爆自己啲嘢出嚟啊， 你 啊， 你做咩无 啦啦 send 埋啲八爪鱼相出嚟吓死人啊！真系，男人又唔俾人讲啊，又要撩起人哋讲，又唔俾人哋讲，你得 讲讲 嗱嗱，呢个就云海啦。 无端端要学揸飞机啊？ 咁加州因为有好多即系好平嘅驾驶学校喺我哋屋企附近都已经，咁即系好 high 噶嘛。唔系你学嘅平噶，但系你考牌贵啊嘛。 考牌几多钱啊？ 你考牌差唔多要成2万几 美金啊？ 美梗系美金啦，唔好讲字啊。 考个牌啊？ 考个牌噶， 咁真贵。 咁然之后你每次揸飞机嘅时候咧，你租就平嘅，租架机系平嘅，但系你有机油咧 又贵， 就贵。 学嚟做乜？ 同埋拍机都贵嘅。咁但系相对地比起香港咧就。当然是平好多啦，咁但系哇，香港最贵啦。 点解咧？ 你香港就系啦，你首先租个机贵，你租个机位仲贵。 咁啊系。 咁跟住你飞去边啫？ 飞去南中国海咯。 咁你要搵，咁你靓去边啊？ 三沙岛啦。 啊， 三沙。 嗰啲机场都贵噶，冚烂都全部都靓。好啦 ，anyway， 中国俾你。 咁我讲嗰个条件咧就系、是。你靓之前，你民航机，我相信点都要大概三个钟头前，你要同 通知 控制塔，即系你批，因为控制塔要批唔批准你降落噶。咁、你两点几话唔见啦，咁我开头谂，哦，都难怪中国冇任何 response， 因为、你根本就冇 confirm 过我，或者冇 connect 过我话要你嚟，咁你突然间走咗嘅话，咁你咪走咯，因为我咪当冇事发生，我亦都唔需要追问你嘅，因为你冇同我 contact 过咁样。但系后来咧，我又发觉，咦，有少少奇怪嘅，奇怪在于咩咧？就系话，因为我睇过一条新闻咧，就话曾经系。北京机场又话批准过降落 嘅，嗱，唔系，我又想讲嗰个时间性就系咁啦。嗱，点解咧？因为后来抡嘅时候咧，发现最奇怪嘅就系啦，佢2:40突然间就唔见咗啦，喺个控制塔雷达见唔到啦，之后就越南嗰边嘅控制塔又揾唔到啦，咁之后咧就附近嘅航空公司 contact 之后 lost 咗 contact 啦，咁咧最得意嘅地方系咧，因为佢如果依照原本个航线咧。佢係經過嗰個越南嗰邊皮嗰啲位置咧，一路上去飛上去啦嚇。佢首先接觸到中國 南中國海嗰度， 係佢你可以咁講啦嚇，我唔夠膽咁講啦嚇，因為越南嗰度話緊佢係佢控制範圍啦嚇。咁就 我哋係特區政府啊嘛。 咁而家講緊飛嗰個位置係爭議性地區啊嘛，講緊咩啫？咁飛緊到去嘅時候咧，佢進入第一個嘅中國大陸個控制塔範圍嘅地方，嗰個位置係邊呢？原來係三亞。海南島嘅三亞嗰個機場嘅控制塔咧，原來咧係已經俾馬來西亞知會咗啦。佢話原來咧係話我哋一班機準備係原本經過你上空嘅，但係而家唔見咗，你會唔會用你嗰邊控制塔去聯絡呢班機？三亞咧就用盡佢哋所有嘅時間同埋力量咧，就喺佢個範圍裏邊 ，suppose 經過佢上空嘅範圍嗰段咧，一路聯絡， 烏蠅都揾好多隻啦， 冇喎，好啦。之后咧最奇怪嘅系咩？呢个系我觉得最奇怪嘅啦，就系原来经过三亚之后咧，系会经过香港上空。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呢单新闻啊？ 冇。 原来香港上空系其中一个呢班机会经过嘅点嚟嘅。原来咧，我哋嘅赤鱲角机场嘅控制塔咧，系有被知会到去想联络呢班机。好啦。咁聯絡唔到啦，好啦，之後再一路最終就係北京機場，原來都被知會你聯絡呢班機喎、好啦，之後突然間嚇，咁你第一日嗰陣時又話冇被 notice 嘅，係 咯， 你明唔明啊？好 啦， 而家我發覺原來唔係、三亞原來又被 notice， 香港又被 notice， 北京又被 notice， 係 證實㗎啦， 證實啦。仲要控制塔讲到明啊，好啦，仲要你北京与香港之间有几多个控制塔 notice 咗？好啦，咁你话俾我听，北京会喺9:14先知 ？OK， 即系有人，我唔敢讲佢讲大话啦，我只不过讲佢系事实，不过唔系事实嘅全部咯。 或者系要即系延迟发布啦。 系啦，但系如果咁讲法咧，即系话其实系包括马来西亚、包括越南、包括中国大陆嘅好多个机场。包括香港機場都一起去隱瞞、或者一起不發放真實消息、 是不是好像很恐怖啊？整件事如果这样的话，因为我的角度啊，如果任何的机场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即刻去公告之后就派遣一些的拯救队或者搜索队出动了，应该要那不会突然间不理的，班机不见了，你觉得是不是整件事有点古怪啊？ 好奇怪啊！ 同埋我忍唔住嘅就系话，点会香港嗰个控制塔都唔出声咧？定系佢冇咁嘅权力咧？但系你唔见咗班机，你唔通知拯救队，你唔通知海事处，你唔通知任何人？ 呢个真系唔知，因为理论上应该唔关佢事咁样噶嘛？ 点会唔关佢事啫？都系因为正如你所讲，佢入嚟我哋空位系要先登记噶嘛，但系个班机唔见咗，咁点会你唔帮手通知咧？或者你唔通知一啲國際性啲嘅救援組織，咁點會冇完全冇任何嘢咧？咁我覺得呢件事真係唔係好合理喎。 嗯， 咁我就覺得一係咁，一係咧，其實再衰啲啊！哦，講啲唔好咁衰先，真係兩會期間， 你 啲 時候跟香港交咯，預咗噶啦，大家 唔係兩會期間，可能真係發生咗大爆炸或者意外或者咩都好，唔想引起不必要嘅恐慌。於是乎，不如就隱瞞住先，蹲住先。 嗯， 到真正有啲掌握到啦，先至一路蹲一路蹲一路蹲，仲要唔可以話呢個係個恐怖突襲，直到事情明朗啲啲。 嗯， 咁樣呢個係比較好呢個諗法。 嗯， 唔好呢個諗法係根本佢哋呢幾個國家，包括我哋中國，一早就知發生乜事。大家做场大龙凤，隐瞒咗佢算啦。即系如果唔即系衰啲咁讲啊，你觉得咁样会唔会太衰咧？我哋呢几个政府做唔做得出咧？听首歌啦，吓，Sinéad Connor，《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They laugh 'cause they know they're untouchable, not because what I said. the